花生當飯食，我哋香港人最正義。我係肥佬黎， 你真係大鑊，我真係準備著草，我準備著草。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又返返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嗱，咁呢就其实网台界嚟讲呢，即係我諗我哋应该係第一个呢就讲呢、這个即係呢个北京军演㗎啦。其实 系嘛， 系啊， 好靓劲喎。 唔系咁，其实因为我哋又系，即系我哋紧得贴啊嘛，即系学阿鸠达话斋，唔系因为我哋劲啊嘛。喂，咁而家咧就个情况就就好明显啦，就系、是、西方国家咧就全面杯葛军演， 啱啊。 咁而日本咧就讲到明就系因为咧，喂，屌你老尾，你既然唔妥我嘅话，我仲搵人嚟。喂，大佬，喂，你根本上咧，你搞呢个咩反法西斯嘅军演，屌你老尾，你而家做一样嘢又系咁捻法西斯。 唔系，你套用翻我哋头先嗰个 logic， 你民主党作为西方国家喺香港嘅代理人，用翻文汇报嘅逻辑。你學下嚟西方國家點樣對付老共啦？ 唔係你宣揚和平主義， 係咪 ？你如果你宣揚和平主義，你使唔使成萬個解放軍係咁騷你嗰啲，即係嗰啲嗰啲軍備啊？ 抗戰七十年，老實講，如果你作為一個有良知嘅領導人嘅話，你應該係宣揚世界和平。 啊 你嘅阅兵应该系玩下花式， 阅游会 系啦，嘉年华会咁样、去宣扬呢个世界和平嘅信息，话俾人听，我哋嘅中国人系啊，喺呢一个嘅七十年前，点样俾呢一个嘅铁蹄处处军国主义嗰啲俾人游轮，我哋系牺牲者。我哋从咁嘅角度去讲啦，你将佢政治化，变成你执政党嘅一个嘅统治嘅工具，向全世界宣扬你自己武力嘅机会，屌我系西方国家都唔捻睬你啦！ 唔系你甚至系日本呢啲咁嘅国家咧，喂，你见安倍呢轮讲嘢点样用第二有机会入到你中国大陆，有机会用第三身呢个身份喺度讲紧，喂，即系上一手道歉啦，我仲道歉嚟做咩？系因为佢哋而家走出嚟系话俾人听，喂，我哋一个和平嘅国家，即系日本系和平嘅国家啊嘛，而大陆点睇都唔似啊嘛，你又一路一大系嘛，你有军演， 而且你系咁多人系愿意咧，有七成几人系愿意为国捐。捐躯啦，帮国家打仗啊！ 喂，呢啲都 真系惊， 呢啲都算数啊！你谂翻转头，喂，唔系好远嘅啫，一年之前嘅啫，622呢个网络大战，中俄联合喺香港嗰度搞鸠美国。 其实根本上而家嘅军演咧，就好明显有呢个冷战嘅味道噶啦。点解？ 唯一咧，我揾到一个咧，我帮佢讲个说话啦。佢喺军演里边咧，就揾啲即系五尺九寸或者五尺十寸高。嗰啲女兵出嚟， 唔系啊，嗰啲完全选美咁样样啊！屌， 喂，你有冇发过喺电视镜头里边咧？嗰几个样都系差唔多噶， 唔系，而且胸，而且 个三围系差唔多噶， 对一突出嚟咧，突嗰个程度差唔多啊嘛。 唔系，但系好似全部都占咗呢个咁样嘅棉花，好似话系。 喂，好似咧以前中国城夜总会嗰啲咁样啊，大佬，你唔知啊？你有冇咁嘅感觉？ 唔系啊，佢根本上 即系除咗着住解放军军服，唯一我觉得佢咧。喺呢一次嘅抗战七十年嘅军演里面咧，系做得好少少嘅样嘅，就系呢样咯， 系嘛？即系都叫做系吓有啲笋嘢睇下咁样样 啊？唔系啊，而系俾人感觉到你有啲即系柔性啲嘅感觉。 哦，我又冇觉得好柔性喎。 你即系对于今次你喺度即系展示自己嘅武器啊，即系自己几劲啊嗰啲咁嘅嘢咧，老实讲，你俾人我话上一次话斋你露底啦，大佬。 冇呢个一啲都唔柔性。你谂翻转头，喂，成班呢咁嘅女，喂，后面原来军事背景嚟嘅，跟住我今晚坐落去中国城扑你啊，加又见到佢。喂，你讲啲咩好？你谂翻转头，系咪先？好恐怖啊！成件事系， 唔系我就当咗系咁样嚟谂咯。咁咪你稍微好少咗个感觉咯。 唔系而最重嗰个冷战意味咧，就系在于就系话，喂，你点解俄国咧都要焗住，即系都要即系要俾面你啊？喂，因为五月嘅时候，因为俄国又搞咗个咁样个军演啊嘛， 为国争 唔系即系你 俾面我俾面你咯， 系纯粹俾面派对咯。 咁但系西方国家就好唔妥你两个。 你哋兩條癲佬係嘛？ 係咪即係 鼠一窩係嘛？都係製造世界呢個不和平、不穩定嘅力量嚟。 如果你俄國就搞呢個烏克蘭、克里米亞吞併克里米亞， 敍利亞 咧。如果你即係你呢個大陸咧，就喺呢、這個即係呢個南海上面，就喺度即係慢慢喺度即係喺度擔沙填海啊，造成既定事實啊，就即係想同人哋開戰咁滯。喂，根本上你做一樣嘢咧，陰啲陰啲，又係即係想學呢個普京。喂，咁你根本上你做呢啲嘢完全唔系和平嘅动作嚟噶嘛，咁、所以其实讲真，喂，我梗系唔俾面你啦，系咪？如果系嘅话，喂，咁你而家置我咩何地咧，大佬？喂，同埋讲真，你其实而家咧，即系有好多人，越嚟越多人就将而家大陆带头嘅一个大衰退咧，即系或者一个大股灾咧，就渐渐已经同呢、這个即系上世纪三十年代嘅美国大萧条去做比较。喂，而你当你自己本身你成个国家嘅经济无以为继嘅时候，你只能够做咩乜嘢呢？你又多武器，喂，你可能真係开战㗎喇，你越嚟越多咁样嘅 incentive 啦，去搵人隻抽撩交打㗎喇，老实讲係。喂，唔驚呀，真係。即係你諗下，即係而家你全个世界，即係其实係嗰、个就係、因为你个经济上面嘅高度融合，先至系有而家咁和平嘅景象啫嘛。 但你咁讲嘅啫，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其实成个欧洲大陆以至亚洲都系经济高度融合嘅、但系问题你一出呢个萨拉热窝暗杀事件，喂，就全部归晒边起晒杠嘅。喂，你大陆你即系学你话斋，喂，南海，喂，钓鱼台，喂中俄之间嗰种咁样嘅，即系利益瓜葛，其实真系一个唔好。好彩，因为啲某啲事擦枪走火，喂，而第三次世界大战都唔出奇嘅。你即系你谂 下，所以我觉得中国嘅领导人咧，尤其是习近平啦，你当权咗之后，系咪搞咁多嘢？你发觉咧呢一次抗战即系70年嘅纪念咧，其实你已经露咗底啦。你喺世界上边，你有乜捻嘅地位？难听啲讲就系、我哋上一次话斋 G7 冇一个人俾面你。你大唔大镬啊？如果你真系为咗去巩固自己嘅权力嘅话，如果我系佢，打电话都嗌到奥巴马嚟啦，系嘛？打电话都嗌到安倍晋三嚟啦。 唔系，而家最好笑嗰样嘢， 逐个打啦，默克尔嗰啲系咁打咪嚟啦。 系连北韩都唔俾面嚟嘅嘢，好笑。 喂，但北韩唔俾面你嘅原因在于南韩朴槿惠过咗嚟啊， 就有你冇我。 南韩有另外一个算盘，因为点解咧？南韩朴槿惠咧，如果从南韩嘅国家利益嚟讲，一定要去中国。 点？ 因为点解咧？美国佬都要靠中国睇住呢一个烂仔北韩啊嘛，咁而家朴槿惠咪亲自出马去拉拢呢一个中国，喂，夹实你嗰条癫佬，喂，嗰个烂仔，所以佢嘅战略系啱噶，朴槿惠，即系从南韩自己嘅和平嘅角度嚟讲，因为点解肥仔系癫噶嘛，系癫到系完全不可理喻、不可计算噶嘛，仲癫过共产党噶嘛， 蝙蝠侠嗰只小丑咁样样噶，你嘅意思？ 喂，所以朴槿惠一定去噶，虽然喂，所以咧，老共唯一就可以利用呢个北韩，即系喺度喐呢个南韩，所以咧就吸咗呢一个朴槿惠过嚟呢一个嘅阅兵嘅咋，其他人嚟睬你都傻。其实对西方世界嚟讲，系对你中国示威。你大国崛起啊嘛，系嘛？你话俾你听，你爱好和平啊嘛，我都唔捻信你啦，系冇人妥你啊！你从呢个角度嚟讲， 唔系，但调翻， 仲有讲翻头先你嗰个问题就系、是，喂，过去嗰100年里边有7到8次嘅经济衰退，有多人个总结就系同美国佬有关噶嘛？由1929年个大萧条开始，由金融海啸啊等等嗰啲，全部同美国佬有关。而家惊紧个问题系乜嘢？系惊下一镬或者而家嚟紧呢一镬系同中国有关。呢个系大家全世界都惊。点解今日个股市系再反弹？寻日嘅美股点解会系升咗10%？嘅原因就系、是、喂，美国同中国其实喺过程中大家都夹埋啦，因为惊大家都冚家产啊嘛。 我觉得好笑一样嘢咧，就系、是、呢个《人民日报》咧，就系话点解即系呢个环球股灾系点样嚟嘅咧？就系、是、因为美国加息，大佬，即系美国加息， 呢个消息已经消化咗好耐。 美国佬系唔会嗱，跟住落嚟咧，九月嗰个咧都系唔会加噶啦。 唔系，因为其实 俾你值啊嘛，俾你中国咁样搞法。 而个问题就系话，因为大陆贬值，咁所以你入口嘅货品就平咗好多，咁你已经冇通胀压力，仲加咩息咧？ 同埋咁咪即系变相令到美国佬加咗息咯，已经系、所以美国佬为咗自己嘅经济着想咧，今次九月咧，其实真系老实讲， 俾阿佢都俾讲中咯， 俾老共啦。PM 咗佢噶啦，已經。本來大家都諗住今年嘅美國，唔係喺即係之前嘅六七月，就係、是、今年嘅九月會加息噶啦嘛。我哋仲喺度驚緊啦，因為我哋同佢掛鈎噶嘛。而家冇噶啦。嚇、經濟上可以繼續同你合作，因為點解咧？你累撚死我，你老公係嘛？你救市又救唔掂。系嘛？跟住咧就貶值人民幣，又諗住要加入呢、這個SDR， 係咪啊？ 但你認真咁睇，喂，而家係講緊美國、日本呢啲西方先進國家都諗緊點樣走嘅喎。喂，低端嘅就全部閃曬去東南亞， 其實撤資咗好多。 係啊，高端嘅佢哋全部匿翻曬自己本土。 琴日有聽呢個決戰中環啦，阿蕭公啦都講過就係話。其實咧，即係好多外資大行咧，即係啲美國佬啊，嗰啲已經係喺呢個暴力救市之前，或者喺六月，甚至乎六月之前咧，喂，其實六月之後大陸先至決定係要打擊呢個叫做場外配資啊嘛， 係啊， 即係要係去槓桿化啊嘛，咁、所以其實有好多鬼佬咧，其實一早已經係預示到呢個問題咧。已經係撤咗資源，已經係咁，所以點解就 咪又翻翻去喎、啊？因為點解而家鬧平貨啊？係 啊，今日有 係啊， 所以滬股通咧就係好多成交， 用盡嘅仲要。 所以咧啲人咧唔好講到咁盡啊！你話要 macroeconomics 咧，我哋可以估，但係你估個股市咧，大班喺度講嘅話熊市又嚟揀，屌嗰啲咧嗌反彈，應該話咧即係呢個已經係谷底，唔好亂咁估呢啲嘢啦。 乜但係咁樣講喎、 啊？你真係作為一個即係市場嘅參與者同埋行為者，我哋都係匿埋自己買嘅啫、或者匿埋自己賣嘅啫，就唔好公開預。测啦，大佬，你好似沈振营咁，咁大镬啊，系嘛？苹果日报嘅专栏自己都唔知系罢写定俾人停，俾人停写， 十五年寿终正寝。 唔系，但系我觉得咧，即系我有睇啊，即系云图写啲文啦，因为我日日都会帮佢登噶嘛。咁我觉得佢都讲得啱嘅一样嘢，就系、是、话，喂，你而家减息放降准，即系其实你叫做系放弃暴力救市，就将所有嘅一啲股市嘅规律咧，就回归由一个市场去决定啦。喂，大佬，始终国家做一啲暴力救市，即系你叫做系呢、這个叫做系喂，大佬成本太高。 唔系，我谂 成本太高 嘅。喂，呢、這个一定系讲啱嘅，就系、是、你以往作为一个即系 command economy， 即系计划经济嘅政府，你以为即系呢一个嘅自由市场嘅金融市场系可以俾你咁样玩嘅咩？系嘛？你话嗰度可以起炼油厂，就可以起炼油厂嘅。你话嗰度要拆迁就要拆迁嘅。 啲耶和华先做到。 乜？而且你话 嗰度，你根本就系等于开红海咁滞啊！冚家祥。 乜？而且你话要将嗰啲养老金就进驻就叫做系要托市啊嘛，大佬 就攞咗嚟托市。 系啦， 其他嗰啲开 成几万亿去托市。喂，咁讲真，你去托市，你搵啲养老金去暴力救市，你系反而对大陆人，即系大陆嘅人民系唔公道啊嘛。系嘛？ 同埋大陸人民咧，好醒噶，佢哋因為咧習慣咗 abuse 嗰個制度啊，即係上有政策嘅時候咧，我下有對策啊。你越做得多呢啲嘢嘅時候咧，你從呢次經驗裏面有冇發覺咧？啲人咧，你叫佢話入市嘅話咧，即係叫佢走啊，仆街。喂，呢啲嘢完全係掉翻轉頭嘅，即係心理反射嚟嘅。 所以啲共產社會不嬲都係咁樣嘅。以前即係你見蘇聯倒台之前咧，即係啲人話睇真理報永遠都係調轉嚟睇噶嘛。 冇錯啦，因為你嗰啲全部都係謊話嚟噶嘛，點解你全部都係困鳩我噶嘛？咁、我點會信你咧、所以呢一次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嘅經驗教訓。金融市場其實係太多個即係 participant。真係要走返去自由市場嗰個運作，你乜國家隊都冇用啦。 你點解調控？ 除非你連埋歐盟、連埋美國，老實講，就算連埋都好，即係打句問句，都搞唔掂。 但係呢啲咁嘅嘢係結連結於呢成個實體經濟啊嘛。 佢實體經濟真係好唔掂㗎嘛。 唔係，同埋你早有原因啊。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就係、是、其實你自己實體經濟係啦，就正如你講咗實體經濟唔掂啦。咁你 PMI 差，喂，其實係環球嘅需求量都差嘛，變咗你個出口本身都係唔掂啊嘛。 唔係環球需唔單止呢個問題，即係其實蕭公咧，即係決戰中環嘅咪後都講過一次嘅，就係話，喂，係因為而家呢個生產嘅方式咧就進步神速，自動化生產加埋你個油價回落，呢兩樣嘢係鼓勵到啲廠佬就回歸翻去你美國同埋日本本土嗰度做啊嘛。 哦，係啊， 係啊， 同埋咧，你每一個地方嘅政府咧都會受到呢個好大嘅壓力嘅，因為你以前即係啱啱大陸改革開放嘅時候咧，就貪嘅人工平。但而家你已經邁向一個即係叫中度嘅資本主義社會啦，唔好話初級階段論嘅時候咧，你嘅成本係越嚟越貴啦。 係啊， 即係就算睇下深圳啲人啲人工啦，10,000元都閒閒地啦，係嘛？其實已經貼得上香港嘅水平啦。你點可以仲利用嗰度嘅廉價勞工呢？ 已經唔廉啦嘛。 你利用嗰度嘅廉價勞工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令到你嘅生產方式或者生產方法呢依然係以呢一個嘅勞工作為主導。勞工密集，咁你一定提升唔到你嗰個增值㗎嘛。你咪永遠係做嗰啲最平嗰啲嘢咯。 好、嗯。 喂，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世界上面比你窮嘅國家多的是。咁巴基斯坦嗰啲咁點啊？ 低端嘅走曬孟加拉，走曬去緬甸。 印尼嗰啲咁點解啊？ 係啊。 咪柬埔寨咧？屌、嗯、大把啦。 同埋最大問題就係話，其實咧，你係金融海嘯之後咧，大家都淨係過於依賴呢個大陸啊嘛。就其實你話你呢幾年嚟，即係尤其係開放咗自由行之後，即係香港嗰、那個即係過於依賴自由行嗰、那個樣嘢係引為救病嗰樣嘢，就係話係過度依賴大陸啊嘛。其實唔淨止香港啊，全球都係啊，即係全球喺金融海嘯極欲去揾另一個叫做係北部吹翻上嚟，即係去救市，就係因為過度依賴大陸啊嘛。咁但係你大陸以外，其實有冇其他嘅增長引擎呢？又冇喎。你起碼就係話呢個除你金磚四國啦，即係喂你而家你除咗印度之外，其實全部死曬。 喂，跟住所以咧，阿譚咧反而係講咗一個嘅 indicator。 譚博啊，你話 喺過去半年前到咧，佢喺個節目裏邊咧喺度數緊咧，即係澳門嘅博彩業嗰啲數據嘅。咁、我哋有一個結論嘅啫，就係、是、你習近平打擊呢個貪污腐敗，咁咪少咗啲貪官走去洗黑錢或者走去賭錢咯，係咪？第一個即係面對嘅衝擊就係呢個澳門啊。 喂，但係咁講，澳門其實咧可以引入其他嘅賭客嘅。喂，其實東南亞國家最近有兩個，一個叫越南，一個叫菲律賓。呢兩個國家其實你諗下，佢內戰係1980年之後先完曬 嘅。其實越南近年嚟越嚟越有錢嘅啦。 係啊，喂，咁其同埋佢哋係享受緊，而家係真真正正享受緊人口紅利嘅。佢絕大部分嘅人其實都係同我哋差唔多年紀，1980年即係出世嘅。咁係啊，佢哋而家有錢嘅時候，喂，你吸引佢哋過嚟。 唔系澳门系可以，因为澳门仲系细啊嘛，个规模仲系细啊嘛。咁但系如果你话放翻全球嘅眼光嚟睇嘅话咧，即系你始终叫做金融海啸后金融海啸时期，即系好多人都讲过，你包括你头先讲嘅阿沈振荣都讲过一样嘢，就系话喂，大家都知道大陆系一个北部嚟嘅，咁但系都知道饮鸩止渴嘅，咁你要唔要啊？你唔要嘅话，呢个北部即刻爆。咁但系而家。就正正就係到咗呢個時候啦，咁好似大摩咁講啊嘛，喂，每7-8年都會有一個 cycle， 而家就正正就係到咗喂大陸即係嗰頭近嘅時候啦，係咪？ 但係我覺得全球咧，即係歐盟又好，美國佬又好，點都好，點樣爭佢都好咧，佢都唔想呢個bubble爆。即係唯有就係你問一個問題，就係究竟大家夾手夾腳去搞唔搞得掂呢個bubble嘅啫？我哋嘅疑問就喺呢一度嘅啫，因為佢死咧。香港第一個首當其衝添啦，係咪？我哋而家有咩同佢冇關㗎，大哥？ 唔係，但係要諗下喎， 有邊一行同佢冇關㗎？我哋啲樓價都同佢有關啦、 啊。但係土伯，其實你最近咧，你見到大陸嘅連環爆炸咧，其實你亦都令到人哋，亦都好多令到好多人咧去反思而家 所謂嘅中國速度啦，其實係未必係咁即係叫做係 sustainable， 或者係未必值得你去救啊嘛。喂，因為其實而家 你反思佢個 development model 係啦， 發展個模式 係啦。喂，大佬，佢而家佢喺碼頭做嗰啲嘢，哇！屌你亂咁擺嗰啲危化品啊，全部都係人氣我取，喂，即係殺雞取卵嘅生意嚟嘅。 唔係咁，你社會越進步嘅話，啲人就唔可以再忍受一啲咁惡劣嘅環境嘅工作，勞工唔可以受到剝削， 啊、 包括你嘅環境唔可以即係受到污染，甚至乎而家好似你嗰啲爆嗰啲咩危險品嘅啦，喂大佬，你唔好擺我屋企隔離先，大哥，你唔好為咗發展之後，我哋完全係不顧呢啲咁樣嘅成本去做噶。喂，老實講，對共產黨嚟講，雖然話你一黨專政啫、嗯，但係啲人反對嘅時候，你估你完全冇回應？你諗下，天津爆完啊，嗰啲發展商都要回購翻嗰啲單位啦，大哥。佢唔系嗰啲有啊惨啊！嗰啲发展商大佬，你叫我喺嗰度起楼啊，大哥，关我乜事啊，大哥？ 大镬！ 我点知我知你摆危险品，但我唔知你搞到咁大镬噶嘛？ 其实而家你嘅天津 明明十吨，你又搞咗成百吨出嚟危险品。 其实你有冇谂过，而家天津嘅爆炸咧，你对于大陆嘅冲击咧，系不限于2001年啊，对呢个美国嘅911嘅打击嘅，其实系。即係可能係更加有甚，即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你而家你成個天津港係全國第四大嘅出口港嚟嘅，大佬。 唔係，同埋你習近平， 你諗下，要搞到天津港即係今日停牌添啊！真 係。唔係，習近平喺第19大，佢咧其實就係想督翻去華北嘅經濟，咁所以就搞呢個咩京津冀聯合發展。 啊、 你爆呢一單嘢出嚟之後咧，咁其實呢個天津港呢個交通樞紐。喂，點樣即走去發揮？點樣即係拉動呢個京津冀嘅合作計劃咧？喂，其實係一個好大嘅障礙。 你點樣重建咧？天津港因為而家你就係話，哇，嗰幾千噸嘅危化品，你而家搞到係話要咧，即係揾啲土咧擁咗去，甚至乎咧就話要搞一個叫做好似即係嗰陣時呢個福島啊，福島核電廠咪要整個即係嗰個咩棺材啊，擁住佢嘅。而家就係正正就係話好似整個棺材嘅模式咧，就冚 Q 咗佢。咁你嗰個天津港以後會點樣咧？你要收拾呢個天津港嘅殘局，其實你係要幾多嘅成本咧？同埋好搞笑啊！今日咧就係話我見到自由亞洲咧，佢出了一篇報道就係話今日拉咗一個即係叫做係叫安監局個局長啦。原來佢正正又係牽涉咧呢個呢個周永康即係嘅事件。 楊棟梁嗰個叫做， 唔係，所以我冇估錯嘅。無論係習近平嘅人又好，周永康嘅人又好，都要喐㗎啦。 唔係啊，呢個就係周永康嘅人嚟嘅， 我更加要喐。 而習近平 同埋自己嘅友亦都要喐，因為冇辦法，因為太大鑊嗰頭。 黃興邦嗰個， 差唔多係自己練製原子彈嗰陣時候自己整爆咗咁滯，大佬。喂，老實講，如果第二度嘅政府真係民主選舉嘅，落撚咗台啦，仲邊可以俾你喺度頂住啊？系我哋呢咁嘅地方先会系咁嘅，因为有咁嘅人民，就有咁样嘅领导。 唔系呢个就系正正就在于就系中国人咧，而家系堕落到系完全冇要求嘅地步啊嘛。即系点解就系话喂中国人近排你会见到好多一啲丑闻出现啊，又话喺即系喺飞机上面屙屎啊跟住又呢样嗰样啊，即系其实又话唔知系当街斩人啊，又冇人理啊甚至乎就系话即系点样又喂又搞埋呢啲咁样嘅又假高盛啊，又假呢、這个又假建行啊，即系呢啲 我先抵死。 呢啲咁样嘅中国人嘅即係呢啲咁样嘅劣行啦，点解会走出嚟，就係、是、因为佢哋係能够忍让，能够係容忍呢啲咁样嘅，喂佢起码佢能够容忍你共产党，先能够容忍即係中国人即係之间嘅唔同恶行啦嘛，而自己都做埋一份啦嘛。所以其实你要諗返起就係话喂你嗰个系咪大陆嘅问题，咪淨系共产党嘅问题呢？ 唔系、哦，真系共产党嘅问题、哦，啊、即系我唔咁黐线嘅共产党都忍得住，我忍仲唔会啊？ 咁我问你啦，呢个系鸡先定蛋先咧？ 哦，咁呢个 我真系答唔到你， 答唔到， 咪就系咯。 即系以前我会相信咧，以前啊个制度嘅改变咧系能够改变文化嘅。而家我发觉咧个制度嘅存在。好可能系个文化形成出嚟。头先你讲嗰啲嘢，嗰啲咩忍让嗰啲，啱即系 容忍啊，唔系忍让啊， 容 忍 啊 系美德嚟啊，容忍 你包容到共产党。 屌，即系有时喺度谂紧就系，喂呢啲咪就系儒家嘅学说里边所讲嘅嘢嚟噶咯。 我唔怪之阿土你研究啊，识京城四大不要脸冯友兰嗰本中国哲学史嘅真系。 我点解最近买冯友兰呢一本即系中国哲学简史咧？就是因为佢 咁形而上啊！突然间 佢未喺呢一个1949年之前， 黐线之前啊， 唔系佢未解放之前，喺美国嘅一个 lectures 嚟嘅，即系史丹福大学啊，定边间即系 Ivy League 咧，请佢去做一年访问学人写嘅，即系话 at that moment 佢依然系一个正常嘅学者咯， 系 未系做不要脸咯嘅学者咯。所以後期佢再寫嗰啲我冇買啊，我就睇佢呢本啫，因為呢個係佢喺大學裏面講嘅 lectures 嚟㗎， 嗯， 仲係未解放之前啊，仲未寫信俾共產黨話對唔住啊，我以前寫嗰啲咧係封建嘅遺毒嗰啲嘢啊，大佬， 嗯， 嗰陣時候寫嗰本書嚟㗎， 嗯， 但係即係我嘅總結就係，我覺得我哋呢一個。我都唔敢讲话我哋同佢同一个民族嘅仆街，即係收 妖。所以其实呢、這个你话 即係呢个咁嘅民族佢哋嘅民族啦学呢本老牌呢、這个咁嘅民族佢哋咁嘅民族你咪制造咗呢个共产党嘅恶魔出嚟 啦。 文革都系咁啦。 嗯 嗯。 所以你反而呢我哋最怀念嘅时代呢真系宁愿系军阀割据冚家祥。 嗯、 真系呢个中华民国即系呢个四大家族嘅管治嘅年代， 梗系啦，嗰阵时旗袍最高差啊嘛，顶你！ 你留翻喺老炒花生讲啦，屌呢啲嘢就啊，我哋咁正经嘅节目唔讲嘅。 喂，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喂，点解我哋录下个节目啊？ 诶，录下个节目，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是卓佳佳 ，Hello。